趁我不注意，慢慢的清晰，反复博弈，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，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，压得你喘不过气。

离开你。 谁能躲得